别说 啊， 你学的还真像 降临如 像火车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切不见 似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张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宇宙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大人，您说的是三分斗七分捧吗？您说的就是传说中的三分斗七分捧吗？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幻，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虽然刘伟、冯巩在1987年春晚上没有继续虎年谈虎的话题，但他们的师兄姜昆却带来了一个和老虎有关的故事，那就是著名作家梁左的经典之作《虎口遐想》。这个作品也成为了姜昆的代表作，掉老虎洞里的这个故事也成了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热议的话题。下边我们就来欣赏姜昆、唐杰忠合说的《虎口遐想》片段。 有个老大爷跟我喊 啊， 孩子，打虎得有个家伙，来把我这拐棍扔给你。 拐棍啊？ 有个大嫂跟我叫、啊、兄弟要刀吗？大嫂这有水果刀。 你瞧这两件武器， 这个出主意说往里扔砖头、 嗯、 让我踩着往上爬、 哦、 那个出主意说扔一根烟让我抽一口先提提精神。有一个老大娘心眼真不错、 嗯、 心地善良，眼泪都出来了。 是啊， 趴在边上跟我喊、嗯、孩子，给你一支钢笔，有什么话先写下来。 哎呀，这位老大娘真有点意思， 您听着这头了啊， 嗯， 也没人出来组织组织， 嗯， 哪么先成立一个虎口临时救人小组呢、啊、 那哪来得及啊。 那扔这水果刀那拐棍管用吗？ 这两件武器打虎是差点， 老虎那儿正犯懒呢 啊！ 我干什么呀？我拿拐棍捅老虎。 哎，别介，那非把老虎捅精神了不可。 再说上面这老头你什么眼神？ 怎么了？ 你看你拐棍扔这地方 什么地方？ 正扔老虎屁股后头。 太好了， 我一够我再揪老虎尾巴上。 哎呦，你可千万别乱动啊。 思来想去不能乱动， 哎， 应了老太太那句话了。 嗯， 趁着头脑还清醒、 哦、 我先留下几句话吧。 我怎么这样写啊？ 我也老大不小了， 时代青年呢。 这算卦的说我28岁，就是今年我有场大难。 哟， 头些日子过完了生日了，我自己还美呢， 大难躲过去了。 今儿一琢磨呀， 啊， 人家大概是按阴历给我算的。知道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嗯， 要说留几句话，我就埋怨我妈。 哎，你妈什么事？ 你瞧生我这个 怎么了？ 旁边你们看着我挺高的 啊，就是 拿皮尺一量 啊， 1.65米。 一米六五凑合了， 你和我凑合了 啊？ 搞对象的姑娘都不和我凑合。 什么？ 一搞对象嫌我个儿太小。 哎呦， 你说但凡我有个对象的话，我能星期天一人没事跑这看老虎玩来吗？ 哎，那怎么就不能来啊？ 怎么不能？你要搞对象的小伙子，你们说说 啊， 你们搞对象，你们到了星期天， 嗯， 谁不上丈母娘家干活去？ 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啊！ 我跟你讲，我们家老二那个搞对象，自从人搞对象起，人丈母娘家就再也不顾保姆了。 那这么说，你就愿意当这保姆？ 当保姆干活累点， 嗯， 没生命危险呢。 那倒是 碰不上大老虎啊。 嗯， 那咱们干完活还可以谈恋爱去吗？ 嗯， 谈恋爱逛公园。 嗯， 有逛动物园的吗？公园什么样？花前月下。 哎， 你在那儿你谈什么，它得够味儿啊。你闻闻动物园什么味儿？你闻闻啊，那腥骚恶臭，你就这个味儿，你谈什么它影响情绪啊。我呀， 天哥啊，合着你掉老虎洞里就因为没有对象？ 你没对象你也不要紧，你把个儿长高点，我长一大高个，我什么都看得清楚，我往前挤什么呀？ 这